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7点钟，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来唤醒你的耳朵。各位早，我是静瑜。 早上好，各位，我是思萌。 辛苦思萌啊，又一天来早起，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见面。但是昨天呢，还记得我们两个在最后来告诉大家天气，好像是有雷阵雨天气。 对， 昨天回去就一直好闷啊，但是好像也一直没有下到雨。 所以今天要期待一下，对吗？ 不，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的好热啊！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说热了。 那我们来听今天的早安闹铃提醒歌曲，来自万花筒，好热。 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想瞬间飞到巴厘岛。在夏天先去洗个澡，小姐姐真的很漂亮，大量的槟榔，身材超级好。我没有穿得很奇葩，手里捧着西瓜，但我今天泡的 so for you。这什么天气，热得没有道理， 好热好热好热。 我只能窝在家里，把冷气开到最低， 好热好热好热。 让我好没意义。依然还得继续 yeah, yeah, yeah, yeah。 就算汗水湿透了我的身体，可夏天夏天我依然爱你。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的身体，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 哦，准备行李出发，想带着你去加利福尼亚，待在家里浮夸，我说的一点都不浮夸。太阳公公真火辣，热得好像蒸桑拿。我要一杯冰红茶，去沙滩一起蹦蹦沙，背心的沙滩裤配拖鞋，性感的穿着会更直接。音响一定要开大声点，播放着我喜欢的音乐。 Baby 让我牵着你的手，这是跟你约会的理由。 Oh so 千万不要害羞，跟上我们的节奏。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的身体，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天气真的好热好热 好热 好热，7:04，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这个热啊，不是前两天在伏天的时候那个干热的天气，就是闷热， 气压非常的低， 低气压，所以整个人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雨到底下不下得出来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每天早上静瑜都会给一个吻，是吧？ 么么哒。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7摄氏度。受高空低洼的天气系统影响呢，今天白天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降雨出现的主要时间段是在午后，降雨量作为小雨量级。那么外出呢，请随身携带雨具，带把雨伞，注意防雨。不过好在今天早晨到上午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而且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的降雨，适宜大家进行晨练等户外活动和居室的开窗通风。 其实8月26号那天我们就已经结束了伏天了哈，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 对对对。 那么现在结束了之后，也感受到了一些早起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氛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西部北部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也提醒大家要带伞了。那么到了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还是跟昨天一样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了解完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那些朋友已经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报道了。来看看今天第一名山顶洞人，第二名是李丽，第三名 Walker， 第四名是逝水无痕，第五名是高涛，都是老面孔啊。 再来看看后五名的，第六名是赵，第七名辉子，第八名斌哥，第九名翠翠，第十名王景言。 是，还有我们的一些新朋友来手动签到一下。梦回潇湘说没有进前十啊，但是比上一次高了10名，哎，值得鼓励一下。还有 Bitterman QQ 也说，哎，进不去太难了，没关系，其实大家每天早上来跟我们打声招呼，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一起在欢乐和陪伴着各位的上班路。 原来你们都是这点起床啊？ 哎，对，这我就平衡多了，有没有？ 对对。 不然总觉得自己上早班蛮惨的。但思萌这两天代班早班也很辛苦。那我们的飞虎队过来说，哎，代班主持人，你是不是应该抛张照片跟月月鸟哥哥 PK 一下颜值啊？其实我一开始想这招来着，但我怕抛出来 PK 一下之后，月月鸟哥哥就回不来了。就思萌之前的球也来到我们早秀，有给大家送出过这个小视频哈。那大家现在发送“思萌斗”三个字，其实还可以看到， 还能看到吗？ 对，还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OK， 那是回复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 啊，对，萌萌哒。你看今天早上咱们俩各种萌萌哒、么么哒。 哎，对对对。看名字不要打错了，要不然的话也看不到这样的视频。 是，那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哎呀，我有话要说，而且话很多，来先控制一下自己啊。因为这个暑期档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已经是8月28号了，9月1号开始呢，大家应该就已经要准备着开始返回校园了。那我们来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年的暑期档吧。 哇塞，好多电影，比如说这个各种口碑佳片蜂拥而至啊，电影市场就如同这个夏天一般火热。那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呢，截止到8月25号的17:51，2018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了163.46亿元，这个数字也打破了中国史上的暑期档票房记录。而且此前的暑期档票房记录是去年创造的，毕竟在2017年暑假是中国影史上票房冠军《战狼二》56.8亿元。 对，因为有这一个《战狼二》的数字，所以要超越它其实还蛮难的。 对对。 但是咱们今年的暑期档票房也是有着非常现象级的表现。其实随便大家不用我们俩来盘点，来数一数今年很多大片的这个票房数据也都是还挺厉害的。就比起17年就《战狼》的这个一足鼎立的模式，那么今年就好像是一种遍地开花。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今年的暑期档还没有结束，就新的结束就是提前6天就已经是破了去年的。那像昨天给大家推荐过的蚁人才刚刚上映，所以可能还会持续爆发一些。 对对对，还有好多电影，包括你今天说是这样的互动话题，我都在想，哎，好像今年的电影还蛮多的，好多我还没看呢。 是，哎，那我们要问问大家这个暑期我看过的电影，记得是这个暑期哈。之前有跟大家互动过你最喜欢的电影，不是这个题目，是这个暑期各位看过什么样的电影，你感觉怎么样呢？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这个

哎，我就知道会是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不是刚刚这个片花的话，大家还记得那么爱你们的月月鸟小哥哥吗？就是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哈，想看看我们代班主持人思萌到底长什么样子，可以发送思萌抖哪两个字来着？ 啊，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 对，抖动的抖哈，或直接发思萌现在也可以了。金云刚刚修改了一下设置，那么就可以收到一段思萌抖动的小视频了。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你看吧，现在 JSS 说型男，绝对的型男。好了，月月鸟小哥哥不用回来了。方向一人也说，月月鸟小哥哥被思萌小哥哥甩了好几条街呀，思萌小哥哥一笑，早上都不困了，被迷倒了，有这么夸张吗？来，思萌，你给我笑一个。好尴尬， 我突然对很尴尬，因为我之前还我们私底下还聊过，静瑜说我特别有一个动作是喜欢推眼镜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好像看到我之后，好像我并没有怎么做了一个动作来着， 就是乖乖的那个样子，就让我想到了另外抖音上一个特别火的段子，就是那个哥哥哥哥别笑别笑别笑别笑，你一笑我就卡掉，心扑通扑通乱跳。可能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这样的感觉， 静瑜的少女心把我暖到了， 因为我觉得此时此刻求生欲爆棚，你知道，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思萌身上。 我就 各位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吗？ 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你们还记得吗？ 今天早上想问问大家，这个暑期我看过的电影，那么刚刚听到的《不可能错过你》呢，也是这个暑期我非常喜欢的《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个插曲。 哎， 除了这首歌曲，其实也有像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还有这个《膨胀》啊。 我特别想采访一下静瑜，《西红柿首富》啊，里面啊，西红柿版本的王力宏出现的时候，你也是什么样的？ 西红王力宏是吗？ 对， 西红王力宏出现的时候，我就意料之中，但当真的王力宏出现的时候，我有点绷不住 啊。是，但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比如说是另外一位跟他长得比较像，或者李治廷啊，或者是其他， 对， 但我没想到是他出现。 但其实收拾一下，你不得不感慨一下，还真的有点像， 有点像，对对对， 这就尴尬了，对吗？那个刚刚有朋友哈，兵哥跟我们说《蚁人二》，因为静瑜昨天也有推荐过， 对对。 然后我记得 Tony 他还过来就是吐槽我说我剧透太多， 剧透了。 兵哥说应该不是看听了我的剧透昨天去看的吧，但昨天看了一下，后半段超搞笑，而且彩蛋也很棒，所以也是这个暑期看过的电影。那思萌呢，除了我提到的这两部 啊，可能最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红柿首富》吧，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沈腾。 对， 当然特别遗憾，因为还有一位就是马丽。 是因为你很喜欢老白吗？啊， 有 人去告状啊！你们每次说老白像沈腾，就有人去告状。 瘦版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300亿哎！然后之前还有别人在问我说，就是如果给你300亿，然后或者给你一个爱的人，怎么选择？ 你会不会换哈？ 对对对，然后我说当然会选爱的人啊。他说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拿到300亿啊。 因为我不会花。 你不会花？ 对，你如果给我300万，我可能考虑一下吧。 我帮你好吗？你别忘了有这样一个好朋友。这个暑期各位看过什么样的电影？希望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想要看一下萌萌哒的思萌到底有多帅气呢？也可以发送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思萌抖抖动的抖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 work two jobs to keep a roof up over our head. You chose a life for me. No, you never gave up. I admire you for the strength you've instilled in me. You were so young. You were just my age when you had me, Mom. You were so brave. There was nothing gonna stop or get in our way, and I know.You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me. So when you're lost and you're tired, when you're broken in two, let my love take you higher. Cause I still turn to you. I still turn to you.94, the year that everything started to change from before. You had to be a woman, you were forced to change your ways. To change your ways. Then you found the Lord. You gave your life to Him and you could not ignore the love He had for you, and I wanted more. Oh to you. 郭鹏伤心呢，我也挺替我自己伤心的，因为我觉得静瑜虽然说主持早秀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大家奉献过这么多的小视频，但从来没有过像今天一样热烈的回应。 主要是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你的视频之后不太愿意和别人分享了，都愿意自己收藏起来了。 这不是这样的，你看多拉娜她是这样说的，哇，看到思萌的小视频啊，我一直在听早安音乐秀，为了思萌特意冒泡留言，我来证明真的这位听众的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接下来补的一句话呢非常经典，他说我特意把视频给老公看激励他。 哎呀， 这样做真的可以吗？不要因为听个早秀影响你们夫妻关系。还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好选思萌，也希望静瑜可以抄送给月月鸟小哥哥哈。月月鸟小哥哥也是辛苦了大半年了， 你放心，他一定会在，对，他一定在听节目，然后暗暗咬牙。 这今天早上喷嚏打不停，可还好。各位呢，今天已经发来了自己的答案，那么这个暑期你看过什么样的电影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陈在这丽娜说摩天营救、狂暴巨兽，哇，这两个其实听名字就能看出来，他很喜欢动作片哈。他说如果能看4D 的话就更爽，4D 不会被吓死吗？4D 是带那感觉的。哎， 你知道我有一回看4D 我特别的受伤，我记得当时是看那个大圣归来的时候，然后就是4D 椅子会摇晃嘛， 就水帘洞的时候会给你喷水， 对，前面会喷水，然后我看到后面我真的晕得受不了了，我专门找到电影院最侧面的台阶坐在那儿看。 所以肌肉壮如你也会觉得受不了。 对， 这跟肌肉没什么关系哈。我直接偷帮你打一下广告，思萌的肌肉很值得一看哦，各位可以发送思萌抖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来发送互动的话题了，包括还有说巨齿鲨哦很血腥，早上这个开启话题还蛮有特点啊。 对，就是巨齿鲨其实虽然说很血腥，但是确实影片拍得非常的不错。你像这个就是李冰冰在其中的表现也都还挺好的。那太子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到的西红柿首富，还有刚刚看的蚁人，那么还有还没来得及看的龙虾刑警和第三度嫌疑人，看过之后也可以把你的感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对， 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把自己暑期看过什么样的电影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虽然暑假只剩下了两三天的时间，还有的是时候可以补一补。 我们再来看看，比如说美国反套路的一部喜剧电影《超大号美人》也即将于8月28号上映。那《超大号美人》呢，讲述的是微胖界女孩的逆袭开挂之路。 啊，我就喜欢看这种影片，就是今天上映《超大号美人》， 非常励志。 对，反套路的喜剧电影，就简单讲一下情节啊，这也不算是剧透嘛。就是主持人 Rainy 呢是陷入到自卑情节当中，因为可能觉得自己胖然后不够美，但后来呢因为一场意外，所以完成了华丽蜕变，就依靠爆棚般的自信踏出了人生的新道路，就不仅事业步步高升，也找到了人生挚爱，就成为了人生赢家。 哎， 其实之前的时候就是韩国也有一个关于就也是女生就之前非常胖但整容之后收获了美好爱情，但其实带有很多的思考在里面哈，就爆笑当中也让你开始思考人生，觉得还蛮好玩的。就这就是我很喜欢的轻喜剧的类型了。 突然让我想到了以前很早的 了一部刘德华的《大块头》。 嗯，对， 啊、他们的爱情，他们的饮食， 他跟郑秀文两个人， 对对对，两个人真的太萌了。 所以胖胖的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麻烦存在，但其实最终呢，让他踏出一条人生新道路的，还是依靠的是爆棚般的自信。 嗯， 所以即使你穿着特大号的鞋子，也要坚定的一步一步走下去。 看过吗？ 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我很难笑哎。 写今天到马上就爬起来装没事幽默是这世上最好的比武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冰冰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阻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这点里面也是路才天天到全部自己就来付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幽默是专业的行为艺术就算是个老大家伙我这次更多为了我也要更专注听进去什么不如却不是形容头发哎呦偶尔半夜一颗心你早知道到了累也不美妙我带着运动礼貌鞋子太大号我上来拍照留作主持大家好别想问你多少有快乐却加入幽默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冰冰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阻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面也是路才点点到全部自己来付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百分之百的概率不管看到物或植物你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葫芦我一生的大半夜不是这边魔术表情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等待我带着运动礼貌鞋子太大号我动作都出所有人的小朋友若生活需要微笑请看着我唱歌只要一个人就会想放光 静宇， 嗯，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一张5块、一张1块的、一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 啊、 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接着我们就可以烧油锅了，把擀好的饼放进去小火煎一会儿，然后翻面之后磕上一个鸡蛋，接住铲子刮开，快要凝固的时候撒上胡萝卜丁和香葱，再翻过去稍稍的煎一下就可以了。紧接着出锅，我们把它卷起来切成段，这样香喷喷的葱香烫面蛋饼就出锅了。 Rock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Hey 啊 Hey 啊Hey 啊 Hey 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 Rock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Hey 啊 Hey 啊Hey 啊Hey 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谁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的瞌睡虫在捣乱？哦，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台北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 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死，我代表夜猫子老子宵夜都是包着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Hey 啊 Hey 啊 Hey 啊 Hey 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 rock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Hey 啊Hey 啊，我说不吃早餐当心你受罪，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听说顶台风小笼包不真真，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月口加蛋堡。 别再问我不是不是叫蛋堡，我叫的是薯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又当个嘻哈歌，你没在熬夜你就是配笑，差不多像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吃差不多，但你喝差不多的香，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问布朗，但我有时候也会穿很别的裤裆。星期一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不是不是的，穿上 skinny 素衣便秘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 and 在早餐店，到底除了学生，我只听过老欢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陈志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刘承志嘞？ 在烦恼要吃什么了，睡觉了凉快好饿呀，我上阿家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喽，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笨手，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啊， I got no job but I still fry。 Rock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 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黑啊黑啊黑啊黑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哎，吃早餐了，儿子，吃早餐了。耶耶耶，靠呀靠呀，假扎的假扎的哦。 Rapp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7，在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的环节，听到这样一首歌，真的还蛮跳痛的。 嗯， 因为静宇每次都是苦口婆心的，大家要吃早餐啊，早餐要吃得好，吃得饱，吃得营养丰富。然后呢，张震岳跟热狗就突然跳出来 ，rock 不撑伞，rapper 不上班。 大家做代表夜猫子不要吃早餐。 哎，我特别想问你，就是每次在这个录这早餐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肚子里面犯嘀咕饿呀？ 会饿，是真的会饿，所以每次就录完了之后就赶快去吃一顿。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大家稍稍有点影响作用吧，就是可能早上觉得说，哎呀，很快了就过去了，就赶到单位去赶上上午的茶歇，或者等到中午再一起吃。但如果你被我说饿了，哎，哪怕去楼下的便利店去买一个饭团儿，其实这样对于身体来讲也是比较有好处的。当然呢，提到了静瑜的音乐早餐，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每天早上又非常辛苦，虽然自己永远不动，但是惦记着大家健康的月月鸟小哥哥郭鹏。 自己永远不动这个梗真太棒了。 对，就是郭鹏每天，哎呀，我跑得气喘吁吁，我说你屁股有挪开过凳子吗？这演的也太假了。但是呢，郭鹏已经从遥远的泰国发过来了信息，他说，各位，我是真的在听节目啊，所以今天说我不用回来的，我都已经拿小本本记下了。 天哪，而且还说啊，生气的话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那你要不要生个气啊，就来我念几条互动让你更生气一下啊。比如 ZXC 他说，思萌，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这个名字跟人物形象不符啊，你太犯规了。但我觉得呢，月月鸟小哥哥要凉凉了。 每次我出去就是只要是签名字或者干嘛的时候，别人会说，哇，你女朋友的名字好棒。我就啊， 这好尴尬。 好吧，谢谢。 特别你又是一个有肌肉的 muscle 男，所以这对比就真的很尴尬。 然后我再就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段子吧，就是我刚来北京来换手机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装修电话打给我，然后就说，哎，那个请问，我说喂啊，思萌 先生 您好。 立马就思萌先生， 对，然后下一步、 小姐都已经脱口了， 就是问一下您爱人最近有装修打算吗？ 好尴尬呀。各位想看看思萌长什么样子，可以发送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思萌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呢，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不是思萌斗，是这个暑假我看过的电影。刚刚太子有说看到过龙虾刑警，说我觉得一般哈、除了看到其中的张锦成会想到郭鹏之外呢，整部戏除了沈腾客串的店老板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那么第三度嫌疑人这部电影呢，就像导演说的，虽然剧情时间比较长，事情描述模糊，但是剧情在不断的反转，让人看了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 哦，不断的反转，就有的人可能喜欢这种来回啊跌宕起伏的、 对， 但有的人可能觉得哦，就感觉变来变去的。 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今天我们是提到了这个暑假看过的电影，一模也跟我们提到了高贵妃谭卓，看来最近的这个延禧攻略还是非常深入人心啊。他在这个暑假主演的影片呢也是好评不断，那各位也可以把继续发送自己这个暑假看过的电影给我们。当然了，这个暑假看过的电影呢，除了我们提到的自己很喜欢的，也要必须吐槽一下的。 哎，对，有一些打着情怀的旗号翻拍经典影片或者制作续集，往往缺乏很多诚意。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特别这个网络上热搜的《爱情公寓》，为了《盗墓公寓》，包括后面还有这个《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毁了很多朋友的童年。今年这两部打情怀牌的电影，都是说感觉很多人觉得是圈钱。 对，就是打着情怀旗号圈钱。 对， 就还有之前提到过的这个欧洲攻略，真的，你知道喜欢梁朝伟的粉丝心有多痛痛吗？ 以前在看韩城攻略的时候觉得哇好帅啊，包括任贤齐还也蛮搞笑的，但是这一部好像各个方面感觉都没有跟得上现在的这个审美角度。 哎呀，就是剧情表演画面都会遭到观众的全面嫌弃，这已经不是当时你只要找得到一个好的 IP， 然后设计一个好的情怀，没有付出成本真心创作态度的话就能够收获到观众好评的时刻了。所以整个电影市场也在进步，那么电影的片方也应该要快一点改变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采洁，快一点，同样这也是大家很喜欢的电视剧版的爱情公寓当中的插曲，还是留在电视剧版当中吧。电影 Oh my god

せいが今流れたね。たちまち月の夜だね。二人で見上げる月なんて、何年ぶりのことだろう。永遠の命はないと。流星が教えてくれている。輝きながら消えてゆく。それが最後のメッセージ。先に行くもの、残されるもの、残されるものも、やがて行くもの。大いなる旅を行け。星たちの声を聞け。涙は見つめてる。君も心に刻み続ける。覚悟の別れを知るように、風もその息も潜めてる。先に行くもの、残されるもの、残されるものも、やがて行くもの。大いなる旅を行け。星たちの声を聞け。涙は今日に追い明日の風に吹かれて行け。 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特约播出。 在这个暑期大家看过的好片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条真人跟我们说，我觉得最近热映的这个快把我哥带走真的不错，没有哥哥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有哥的呢可以去对比一下，其实有个小哥哥挺幸福的。 哎，我看到别人评论跟他不一样啊，是这个电影欠我一个妹妹。 欠我一个妹妹。 大概是里面张子枫饰演的那个角色啊，可能比较可爱，讨人喜欢。 专心啃书也说快把我哥带走啊，真的很羡慕，就是张子枫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彭昱畅饰演的角色。看完之后也好想要一个妹妹啊，不知道自己有了妹妹以后能不能够像哥哥那么爱自己的妹子，就什么事情都替她着想。 还有 ZXC 他说，哎呀，刚把车停好，赶紧参加互动，说暑期电影呢，最喜欢的是《西红柿》《药神》《蚁人二》，一出好戏，当然最爱的还是。 我想膨胀，我就膨胀，我想绝。他那个约德尔唱法实在太难了，你知道，对我这样的中华小曲库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啊。 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好多这个角色，包括里面的。他们还是说到你，我看到静瑜还是想到了王力宏出场开演唱会那一段。我就问你，有钱了想不想跟他包一场？ 包一场够吗？包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来。冰雪百合也提到了哈，带着自己的老公还有妈妈还有宝宝一起去看《精灵旅社三》，居然睡着了，应该是太辛苦了吧，带着宝宝一起。 但是估计宝宝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可爱的电影。 是，大家可以把答案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刚刚有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思萌两个字没有收到哈，是思萌抖。不过现在呢，我改了一下设置，发送思萌两个字也可以收得到了。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代班 DJ 思萌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哎，那我们在看我跳舞的视频的同时，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电影，由庄文强执导，黄斌监制，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的《无双》将于9月30号全国上映。那么最近也是发布了这个角色海报，周润发呀、郭富城啊，漫天浅雨之中，一人持枪，一人把酒，那种感觉好像还蛮畅快的。 这部电影其实从立项的时候就已经备受关注了，想想啊，现在还能够请得到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同台的电影，真的得要一定的有实力才可以。 对， 那这一次呢，也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种港片的风格，持枪把酒，然后要讲述的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大战。那么曾经呢，其实周润发跟郭富城有在《寒战二》当中交过手啊，这次在《无双》当中呢，他们俩是要演绎两名制造伪钞的发家致富的要犯，两个人表面上是处在同一阵营，但是彼此却存在着致命冲突。我发现郭富城最近几年真的非常喜欢接这一类型的电影， 而且他现在这个国语现在越来越好了，已经在台词方面都不需要配音演员了， 是，就是普通话表演啊，越来越驾轻就熟了。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个声音非常熟悉，来自林忆莲，这也是之前郭富城和杨子姗一起合演的一个电影《天亮之前》的主题曲，叫做《诱惑的街》。 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间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本周我们来关注一下雅加达亚运会的飞奥项目。飞奥项目作为区别于奥运会的主要标识，本身呢是大多数亚洲各国的国粹，而这些独具特色的运动项目极大的丰富了亚运会的竞技内容，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属于亚洲体育的独特韵味。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舞蹈。舞蹈是本届亚运会飞奥项目当中的一个大项，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武术之外，还包括柔术、库拉什、班卡苏拉以及桑博这四种格斗术均是首次亮相亚运会。柔术讲究的是地面控制的技巧，而库拉什则源自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地面擒技。班卡苏拉也称为班卡西拉，是印尼拳或者是马来拳，是一种东南亚的非常厉害的武术。而桑博则是来自于俄罗斯，意思是徒手防身术，所以也被称为徒手格斗的技术。你知道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霍元甲。在100年之前，霍元甲用自己的霍家拳开创了中国武术的一代新气象。来听听看这首歌曲《霍元甲》，来自周杰伦。 没有机会可能太等着，甚至装订了什么冷笑者，看下谁的力又如何，只敢跟我背上了的我的去脚料的，却奈何徒增寻觅一个战斗难测，谁最强者上阵一头狐狸的资格。 这是已经被大家就是怎么样呢，温柔劝退啊，但是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月月鸟小哥哥， 明明在节目当中来刷存在感的鹏鹏， 是虽然休假了，但之前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的内容了。那么郭鹏这周呢是介绍大家啊在雅加达亚运会当中的一些飞奥项目，接下来呢静云跟思萌就来关注一下最近雅加达亚运会昨天的一些赛况成绩。 哎，那27号所进行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再获8枚金牌、3枚银牌和7枚铜牌。那么截止到目前，中国队在奖牌榜上以86金62银43铜，总数191枚奖牌位列第一名。 对，在大家比较关注的羽毛球项目当中呢，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里约奥运会冠军日本组合，夺得了女双的冠军。 那还有就是羽毛球混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郑思维和黄雅琼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邓俊文和谢英雪，获得金牌。 还有在女子沙排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凡夏欣怡是以2-1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了金牌。 而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钟天使和林俊宏以33秒118的成绩夺得银牌，对，金牌。 对，同样也是在男子团体竞赛当中，我们也是夺得了金牌哈。还有在女子空手道68公斤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汤玲玲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还有就是在男子标枪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启真也是获得银牌。 听到我们的奥运健儿啊，我们的亚运健儿，这次在雅加达为国争光，摘金夺银，真的也是升腾起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那么最近呢，魏晨也有了一些新的动作，也是契合雅加达亚运会正在举办的契机，他翻唱了一首老歌。我觉得这个翻唱难度真的还挺大的，因为他的原唱是维维。 哦，这个气质跟魏晨现在的感觉好像完全不搭。 想象一下90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唱的这首《亚洲雄风》，被新生代的偶像歌手魏晨重新翻唱，我们来听听这种亚洲雄风的感觉，也借这首歌曲向我们的亚运健儿表达敬意，也希望还没有比赛的各位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热血流啊，我们亚洲数到更更更，我们亚洲云也受我伤，我们年纪

like a roadwheel. Spin it in your face, spin it in your face. Play it in your, play it in your face. Can't wait to get you shook up faster than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fake it. But baby, I lay you still. 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暑假我看过的电影，我感觉明天的话题也有数了。 嗯， 就这个暑假我看过的电视剧，《延禧攻略》应该会高票当选。 对呀、啊，什么魏璎珞对吧？我在朋友圈里面经常见到这个名字。 是，那大家现在呢、嗯，其实有一些是追正在上线的这些热门的电视剧， 嗯、 还有的朋友呢是会趁着暑假的这样一个档口啊，好好把之前的一些剧拿出来再重新看一下。 嗯， 比如说像《权力的游戏》，这就是上榜热门的榜单。 哎，这第八季呢，也可能是最后一季，也是最近终于。于杀青了，预计明年才能够完其后期制作来和观众见面。 对，那好消息呢是，虽然最新的一季只有6集，但是每一集的时长加长到差不多，大家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在看一部电影吧？ 啊，就和之前这个《神探夏洛克》一样，类似一样，每一个都是独立的那种电影的制作手法了。 就是投入的成本也非常大哈，每一集的精彩程度也真的是可以和一部大制作的电影旗鼓相当了。《权力的游戏》的朋友们可以再期待一下，它差不多到明年的时候完成后期制作，就可以和各位见面了。 嗯， 《权力的游戏》呢，要到明年才可以看到，《野蛮游戏》现在着令就可以带给你了。就是这样。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赌、豪赌，想爱就别怕苦，看不清楚，迟早认识罪苦。 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 是危险，颜色越深。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陈德宝84795222。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7度。今天白天，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雨出现的主要时间段在午后，降雨量为小雨量级，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好在今天早晨到上午天气比较凉爽，而且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的降雨，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张靓颖在微博称已和少城时代结束经纪合约，并写道明天起一切从一开始。照片仅有一个签署日期，日期为2018年8月27号。此消息曝光后，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希望未来越来越好。昨天陈奕迅就近日虚假演唱会招商计划书发表声明，声明中称近日发现有关谎称拥有2019到2020陈奕迅第四次巡回演唱会或2019到2020陈奕迅巡回演唱会的合作授权，并开始对外招商，这些全属虚假消息，并没有过任何招商授权或合作。娄艺潇新专辑第五支 Naughty Boy MV 于昨晚正式上线，曲风诙谐幽默，让人不由跟着律动摇摆，歌词更传达了积极向上的态度。在生活中虽然有诸多条条框框，但多一点想象力，哪里都可以是桃花源。最后来关注，昨天是田亮的生日，妻子叶一茜发文为其庆生，感慨在一起的11年，一心一意，一儿一女，从前到现在一直很幸福。照片中夫妻俩共同比心，笑容幸福甜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井桥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点33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上好，我是思萌。 今天来跟大家聊了聊在这个暑假我看过的一些电影，其实很多的综艺节目现在也是正在热潮当中。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朋友圈当中刷了啊，我又被谁给炸了，艾斯的这段 flow 也太好了， 中国新说唱 啊，现在已经不是又又了，你看你 out 了，现在是 skr skr。 所以要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虽然赛程过半，但是热度持续高涨的中国新说唱。 上周六呢，备受关注的王齐明遗憾止步于全国9强，一首最后的歌让制作人及一众 rapper 泪洒现场。那随后激烈的9进6突围赛到来，王以太凭借如初恋般的说唱情歌，还是实力反转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静瑜对王以太怎么看？ 因为王以太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差一点没有直接进入到第二轮当中的， 蛮险的。 那么对，然后 而且是因为这次是等于说第二季了嘛，虽然是叫中国新说唱的第一季，但他所擅长的这种四川方言说唱，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盖已经带给过我们了。 嗯，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 但是他这次初恋般的说唱情歌有没有撩到 啊？对对，有有有。因为这次大家其实还挺好玩，因为战队表演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模式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有突围，观众选中哈，有这个突围的资格。 嗯， 王以太就幸运的获得了这个突围的资格，就用刚刚提到的这首目不转睛获得了21票，率先的锁定了六强席位。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是初恋曲嘛， 嗯， 所以像之前的那首李佳隆和艾热的非常好听的《星球坠落》，就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异地恋曲。 哎，是。那么现在也成为了节目当中第二大火的一个说唱情歌了。晋级之后呢，王以太也是跟吴亦凡就说，希望我没有让你失望。同时也不忘了，因为刚刚我说他差一点没有晋级，是因为当时邓紫棋跟潘玮柏复活了他，他就说、谢谢你们当时复活我。给我这个机会，然后邓紫棋就直接问：“那你为什么不选我们？” 这就跟最近综艺上，包括那个我在看《这就是灌篮》里面，周杰伦说：“啊，我很喜欢你，我把球衣给你。”然后结果说：“哦，我选那个谁，我选那个。” 就总之就是不选你，就是 对，反正就是不选你。对， 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好听的歌曲。那除了之前的那一首《星球坠落》大热之后呢，这也是最近的一首传唱度极高、大家还非常喜欢的来自王以太的《目不转睛》。 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你的位置正在向我正面这边故意靠，翘起二郎腿想让我自己瞧，承认脑海中的想法已经开始没了道，可我感叹这机缘巧，我好想跟你大声说句今天好，热又害怕就陷入焦，这特别想告诉你我常饶舌，你会说 rap 特别吸引我，但想象你在舞台上特别吸引我，把我当成我自己，我也种了苹果，马上开始跟我分享你成长的经过，你说你也在美国留学住在洛杉矶，喜欢地方跟我一样多长 Business Pier， 我说我们对世界有过相入敌，快来跟我一起享受一年四个季，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你丢的爱正在看你，等待你认领，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哦，你的欲望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的 咔咔时间坐下，才过三杯左眼的之间，没熄灭的人很多，突然发现烟会变成尖的，一定是十米外的你开始对我想念了， baby baby， 想把你搂进怀里，把你心里的喜怒哀乐都代替，哎，别对我产生怀疑，别断定我初次流氓叛逆，就让我轻轻亲吻你的脸颊，让我的眼睛观察你的变化，哎哎，注意我善意的检查，怎么安排收到我传递的莫斯编码，你起身心跳就像地震，已经开始想象你独特的体温，看着我转身打开落地门，留我在原地一脸英文，你看着你目不转睛，你逗的你逗的你逗的， 怎么样，这首初恋曲来自王以太目不转睛，也是凭借这首歌曲啊率先获得了六强的席位了。 那包括呢三组战队步履不停，为养精蓄锐迎来制作人和队员的首次合作舞台，在紧凑的赛程下，他们特地进行了战队主题的深度体验，包括经过团建呀、每个战队都会时刻准备开足马力来迎战了。从吴亦凡和热狗 MC Dog 的互呛啊互相抢，包括以及大家对剩下的四个席位虎视眈眈那种感觉，就已经能感觉到目前对于很多这种期待和这个希望把他们纳入自己的队伍当中的那种感觉了。 对，那比如说像已经带有一定人气的周汤豪，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就大家就说啊你是偶像啊不是 rapper， 那这一次呢也是观众幸运的挑中他来个人 solo 了，他也是带着说希望你们可以重新认识我，就抛弃掉我偶像的这个身份。当天真的是那个表演我觉得很炸、也是以26票的高票当选了 MVP， 成功晋级到了六强， 非常厉害啊。 是，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位我觉得他的表现也比较不错， 我，就是现在当中唯一的一位女 rapper Lexi 刘柏辛，她那天是选的一首旋律很强的一首歌曲，就很多制作人都忍不住跟她一起摇摆一起唱了，但因为毕竟是中文说唱嘛，因为大部分的内容还都是英文的，所以 前半段 很 英文，对 对，可能没什么共鸣吧，就只得了12。 想跟上去，但是词儿没，嘴没跟上。 这词儿还挺简单的，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 Coco Made Me Do It。 Jumping over easy, I'll wipe your brows off if you dare me. I'll shut your mouth up, don't you near me. Coco made me do it, Coco, Coco made me do it. Coco made me do it, Coco, Coco made me do it. Coco made me do it, Coco, Coco made me do it. Yeah, she told me go ahead and do it. That's what my excuse is. Coco made me do it, Coco, Coco made me do it.在我脑海里头旋转跳跃，再逐步升空。Make it bounce like ping pong, make an ass trap green, huh? I under her foot, just got her on her chest like ping pong. 可当我肆意妄为，一步步扩大实力范围，做自己从没质疑上谁，就这样坐上我的车位，像停不下来的轴承，而独看你刹不住油门。You see me here to 50, 想给 Coco 走出的油门。She fresh up off the runway, Coco helmet, Lane and Gucci. You see me on the front row, but now I just want a sushi.美剧美丽美世界和女子一对比起，学习练就一身绝技，为帮你们渡边。我不再找其他借口，守株待兔从一猎手。我也从未问及节奏，往那 Y O 的楼，事实证明放学别走。 哇哦，是不是很洗脑啊？最后也忍不住跟着一起唱起来了。 对 ，Coco made me do it 的这句话真的让我记得好清楚。 对 ，Coco made me do it do it， 就当时听完了之后觉得说啊，那就过去了。但是真的隔了一天之后，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一段旋律反复在你脑海中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首歌真的给你留下印象 了。洗脑了，对。 是，这是刚刚给大家带来的中国新说唱的最新的一些战况的内容哈。那么在本周六的时候呢，接下来完整的六强名单就将为大家揭晓了。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是2018年的北京喜剧周，9月10号开始到28号，将会在首都舞台上亮相。 哎，到时候会有16部中外优秀戏剧将轮番上演。那么包括本次的喜剧周呢，包括青年原创喜剧力量、中国原创喜剧元素和国外经典喜剧剧作三大内容。 对，那首先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个喜剧周的开幕大戏，就是著名编剧王宝涉创作的西安话剧院制作的大型舞剧《后秦腔》。怎么样，我发的是不是很标准？ 哎， 后秦腔 啊，对，后秦腔 是。那么还有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喜剧院演绎的经典《钦差大臣》是闭幕大戏。 嗯，那其他还有这个将要上演的作品，包括这个《新凤还巢》、《看钱奴》、《仲夏夜之梦》，包括《终于失去了你》。 嗯，听到《终于失去了你》，这个时候脑海就会像刚刚 Coco Made Me Do It 又想到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旋律。 你知道我这个时候突然特别想这个插一个话，我特别好奇这个《终于失去了你》是不是当时讲的李宗盛和赵传的段子？那个时候因为赵传一直在频繁拿奖，所以李宗盛对作为制作人就特别不爽。啊，你总是拿奖，好，我给你写一首歌让你爱情经历不顺。 有这个梗吗？ 然后就是我终于失去了你。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 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容易转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唱出一种很心碎的感觉， 就感觉静瑜今天的早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对，我本来刚刚 Coco Made Me Do It Skr Skr 看着就蛮洋气的一首老歌瞬间把我打回了原形，来自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刚刚思敏也给大家介绍了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他的好朋友李宗盛的创作。 哎，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对于赵传的感觉就是啊，那个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的感觉，那到现在包括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典作品要一并的分享给各位，就是著名导演孟京辉执导的全新舞台剧《莎士比亚和狼》近日要在北京首演。 是，那这部舞台剧呢，哎，提到了莎士比亚和狼呢，也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叫做《驯汉记》，这也是孟京辉的第一个四面舞台的作品。喜欢孟京辉导演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了，9月9号在北京蜂巢剧场上演。之后呢，上海、杭州、深圳这些城市都会有一些巡演。这一次他碰了一个题材哈，莎士比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诠释呢？不妨来听听看林俊杰的诠释方式，莎士比亚的天分。 刻在书上的自然风光，写着爱着一个人的故事，但是文字还是文字，不算话。想送给你的每一束花， 醒了才后悔。我是一个没勇气的人，带着小小年纪的天真，想你一定是不敢转身，脸上微笑，心舍不得。我没有莎士比亚的天分，借助我们的喜怒哀乐，但在这一刻写了一个万千遍，失去了你。 凉凉的歌来自林俊杰《莎士比亚的天分》，同样也像这两天的天气一样，希望今天这个雨可以成功的下下来哈，不要再用闷热的天气来打扰我们了。 嗯，而且从之前8月26号开始呢，今年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就已经结束了，这几天北京会比较多的降雨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虽然说七上八下的主汛期已经过去了，但是目前仍在汛期之内，而且云量还会增多，仍有雨水的侵扰。 对，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对出行的话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要出行的话要记得带上一把伞了。还有呢，就是最近呢花粉浓度逐渐升高，容易过敏的人群出行的话要注意一下健康防护了。今天早安音乐秀的最后一首歌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独立乐团 Hello Nicole 带来的花。我是鲸鱼。 嗯，我是思萌，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刚刚有我们的一位朋友问说啊，哎，思萌你发的思萌斗这个视频我已经看过了，来段新的呀。所以 明天，对，明天早上7点到9点啊，记得来听节目。 是，明天我们的周三小视频日，思萌要送上新的抖音小视频，我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拜拜。 降落在你身上，却能怀疑上，我只是想。你不在，你不在，你不愿再伤。